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可能出现降雨的天气，外出请各位带上雨具。今天下午应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应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都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 Я уходил тогда в поход в суровые края, платком взмахнула у ворот моя любимая. Второй стрелковый храбрый звон.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8月14号11:32的38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个音乐一响起来啊，道道这地方应该是去过的，对不对？ 啊，是的， 俄罗斯嘛， 俄罗斯， 对吧？对俄罗斯的印象有没有自己总体的一个认知？ 就是很，就是经济上虽然是很萧条，不是经济上虽然很萧条，但是文化还有这些美景啊，还有这个历史的沉淀是非常厚重的。 当你真的踏上这片国土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大气磅礴。 是的，非常的大气。 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带着我们两位非常好的朋友哈。 对， 这两位朋友呢是个性鲜明，而且非常 跟您一起去的贝加尔红们。 对对对，我们这个团友哈，这一行真的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嗯， 这两个友谊的分子呢， 友谊的分子， 我们要介绍 其中之一，还来过咱们节目呢。 对是的，是的，先介绍一位啊，来过我们节目呢，应该是来自于环境在线国旅的薛瑞，欢迎，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瑞瑞是相当健谈的朋友， 是的，越来越像我们的伯伯， 特别的可爱啊。另外一位是东城区颜值担当， 嗯， 东城那边的颜值担当， 是的， 乐享旅行运营总监邢磊，欢迎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邢磊。 哎， 听听，我是邢磊，你看， 对对对， 是不是很有地域的特色？ 你不是说两位都是东城的吗？你这样说他是颜值担当，那薛瑞会同意吗？ 睿智担当是瑞瑞， 哎，啊，是吗？那你就是说他的颜值不够了。 我们说的这趟贝加尔湖和伊尔库斯克，就是让我这个天天在直播间跟大家带着出去玩的人，感觉特别多。 我这次虽然说我没有去，但是呢，看到你们的照片，我以为那是 P 过的， 是不是？ 嗯， 每一张照片都是蓝天白云，突然暴风雨，就那种感觉， 真的简直是这个太棒了。 就是两位是经常在路上的达人， 嗯， 本身就从事旅行的行业，先问我们的瑞瑞哈。 贝加尔湖这趟行程你去过几次了？大概？ 这是我第二次去贝加尔湖。 哦。 大概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去第一次。 啊，想问一下，就这次跟上一次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那一次可能任务是比较重的，因为带了一个团过去，然后要照顾到大家，所以呢，没有自己说 体会， 放空自己说好好体会一下是什么样子。 嗯， 虽然那个风景也是很惊艳，这次呢是因为跟就咱们这么多好朋友一块出去，然后心情是特别特别放松的。 就每次哈，就是我们就是熄灯了之后，就看瑞自己在湖边录歌， 录歌啊，我以为是喝酒， 全民 K 歌嘛，录歌唱的特别好， 是吗？ 真的非常好。如果有可能呢，线下歌喉哈， 嗯， 磊磊是东城区的颜值和睿智的担当之一哈。磊磊，你去过贝加尔湖几次了？大概？ 我这是第一次， 第一回， 我这是第一次， 那更有他的深刻感觉。你的感觉，说实心话啊。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配上了一个更好团队吧。 你看看， 哎呀，我的天哪， 暖心， 真的 是， 对吧？这一 趟夸的都非常的到位， 就是只是从心说的，我们感觉哈，到底我们的瑞瑞跟磊磊，还有我们这趟行程能给大家带给大家怎样的一个行程的体验？我们任重而道远。十分钟资讯之后，要跟大家和盘托出伊尔库斯克和贝加尔湖。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关注我们今天第一条新鲜的资讯哈。我们说有时候那个，比如说像残疾人啊、孕妇朋友在坐地铁的时候会有一些保障，对不对？ 对。 现在我关注天津的一个事儿，天津地铁孕妇徽章提高了准妈妈的辨识度。 哎，那孕期准妈妈们公共出行的时候会面临实际上的困难啊，尤其是肚子还尚未显形的孕期准妈妈们乘坐地铁，然后那个大家一看也看不出来啊。 刚刚嘛。 对呀、 啊， 想得到一些照顾，但是又不好意思开口。经过一个多月的试推广，天津地铁呢今天起正式推出关爱孕妇徽章，让准妈妈们出行更加方便了。 非常的关心和贴心哈。地铁客流高峰时段，工作人员发现佩戴徽章的乘客出行，会安排到乘客走绿色的通道，同时希望车上乘客们通过徽章来辨识出准妈妈，主动给他们让座照顾。关爱孕妇徽章是一项便民的服务，领取徽章没有限制性的条件，可以自愿领取。试推广中，已经有2000枚的徽章被准妈妈们领走了。 哎，是的，这个还是非常棒的啊。 是的，其实我们这个在地铁出行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如果几个月成型的时候，大家会主动给他们让座的。 是的，但如果还没有成型，大家就可能是比较 辨识不出来， 对，辨识不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如果要是说，那你既然辨识不出来，那你怎么辨认出来领走徽章的就是准妈妈？ 是的，这就是一个道德的考量喽。 是的，是的， 我们要绿色出行哈， 对， 意识要提起来。第二条，关注香港机场的吞吐量的事情。 哎，香港机场七月的客运量再创新高。 哦， 香港国际机场12日公布，七月客运量及飞机的起降量创了单月新高，打破去年同月记录。当月呢，香港国际机场客运量同比增加了2.2%，至670万人次；飞机起降量同比上升了1.1%，到36,685架次。 是的，香港国际机场表示，客运量增长主要是由于香港居民外游人数较去年同月增加了8%所致，其中往来内地、欧洲及日本的客运量增长最为的显著。 是的，那与去年相比呢，货运及航空邮件量还是保持平稳的。那在货运方面呢，货运量增长是受到了转口货运，这个同比上升9%所带动。在各个主要贸易地区当中，以往来北美及东南亚的货运量，这个是明显增幅的。 是的，机场还说了哈，将有新的航空公司加盟，进一步扩展机场广阔的航空网络，为广大的旅客提供更多更便利的选择啊。 是， 机场的服务好。也不延误，这个选择多，老百姓出行的时候心情就会比较舒畅，是吧？ 是的。 啊，这个希望大家多多的遵守自己的意识哈。 对对对。 哦，这个厉害，第三条厉害。 哇，第三条，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首支藏羚羊迁徙护航队。 大家都看过那纪录片哈、 是的。 越来越少了藏羚羊啊，发现一只要保护起来哈。 对。 近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2保护站，为一支由40位牧民朋友、生态管理员组成的藏羚羊迁徙护航队受集，守候， 守候， 非常有这仪式感觉哈。 生活需要仪式感吗？ 对，这个该护航队在每年迁徙季远距离的护送产高的藏羚羊啊。 哦， 这个很重要，妈妈们哈。 对呀、啊。 确保羊群安全往返与附近栖息以及大产房捉奶壶之间。 哎，是的。嗯。这个藏羚羊呢，大家都知道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栖息在青海的三江源、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等地。每年的五月底，他们都要从各地前往位于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去产崽。 是的， 到了七月底，雌羊就开始携幼崽返回原栖息地了。快点， 妈妈， 快走，急救队， 妈妈 啊！往返迁徙行程可达600余公里，所以在这个迁徙过程当中，它要穿越像什么青藏铁路公路，有时真的会受到人为等因素的干扰。 是的， 对， 客观主观都有哈。 对， 今后呢，这个护卫队队员将在尊重自然规律、确保不干扰藏羚羊活动的前提之下，有组织、有计划的为羊群迁徙保驾护航，于第一时间开展相关的应急救护处置等工作，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哎，是的。那藏羚羊护航队还将利用专业监测设备去观测藏羚羊群的种群数量、了解其中这个个体的习性，全程记录他们的迁徙活动。 是的， 对， 你看那个四川有大熊猫保护区， 是的， 发现了各种的豹子、熊，对不 对？ 对 呀，就生态越来越好了，还有小兔子。 是的，还有小松鼠。 小松鼠、小兔子都是食物链的底端。 对，生态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的维系哈。 嗯。 最后一条来自于瑞士哈，瑞士一个风景非常漂亮的国家哈， 没错， 这个风景也美，物价相对比较偏高哈。瑞士为了吸引中国的游客，专家研究解决游客集中问题可行性，因为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们一帮游客去瑞士，你看这个年龄段有一些问题，90后的有问题，80后有问题，集中解决， 哎， 让问题不再是问题， 很棒啊！就是不是说个案了吧，都总结起来， 是的，解决不了了， 解决不了， 太多了。 瑞士的旅游业呢需要中国游客，原因很简单， 为什么？ 中国游客是大户啊，无论是这个数量上还是个人的消费水平上，都是非常棒的。虽然吃住要求简单，但是钱都花在刀刃上啦、根据一项瑞士旅游局的调查，中国游客每天人均消费330瑞士法郎， 每天呢？ 啊，对对对， 多少钱？人民币 大概和人民币是2265.91元， 一天的花费，哇、 是其他国家游客的2倍。美丽的瑞士对中国人深具吸引力。根据瑞士旅游中心的一个数据，仅2018年1月到6月底，那中国游客就已经为瑞士创造了近400万瑞郎的营业额。 中国人喜欢随团旅行、 哎、 因此中国游客在瑞士总是集体的活动，但这样的中国阵容难免引来一些这个问题啊。 对， 好在中国的朋友似乎越来越喜欢自由行，这可能会令这个问题有所缓解。 哎，是的。那2018年大部分的中国人依然是随团前往瑞士旅游的，但是每4个人中就已经有一位去选择自由行了， 脱团了。 对，那瑞士旅游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一般都是随团来过瑞士的人喜欢上这里，再来瑞士深度游。 对 啊， 前往瑞士自由深度游的人呢，会去像那个阿彭茨尔的山村，或者前往奶酪圣地叫做格金耶尔、还会去看场音乐会，在山里徒步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尤其是 享受土拨鼠尖叫、 对，尤其是像道道这样的年轻人， 哎，喜欢打破陈规，尝试新鲜水养。 哎呀，说错话了吗？ 对，比如说坐喷气船等等。 对、 但是更多的中国游客还是集中在景点，像卢塞恩的卡佩尔桥、博尔尼高原的少女峰，绝对是他们的首选。 对， 集体乘坐小火车，快拉不动了。而这些地方呢，都是旅游团出没的地方，因此容易出现客流集中的现象。 这是个存在的现象哈、许多旅游者交集在某个地方，会引起拥挤问题。卢塞恩的专家呢，正在组团研究这个项目。 哎呀，怎么办呢？ 考察解决游客集中的可行性， 那就分流喽。 什么一波一波的哈？ 对啊， 因为瑞士中部的旅游地区依然在大张旗鼓的努力吸引中国的游客。相关方面的负责人认为呢，中心问题是找到游客分流的有效措施。到了， 真的是、 跟你是不谋而合、将旅游者分散到瑞士中部更广泛的地区当中。 对，其实就是有序排序就可以了。这个团你们先去少女峰， 是的。 那团这个去什么这个高原？ 对 对, 对, 对。 然后大家再互换嘛。 有效的安排时间，把这个因为时间总是有限的哈。 对。 不要去占用大家无谓的时间啊！我们今天要留足给二位我们的好朋友，接下来有请二位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 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会想这个创作者到底是怎样的情绪在这个地方写了这么棒的一首音乐作品。 嗯，去过之后呢，你的感觉如何？ 能写得更好。开玩笑了，李健已经做到了极致。 嗯， 非常的优异的一首歌哈。 只有去过的人才能深切地体会到这首歌所描绘的场景。 对，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没有听过这首完整的曲目的话，大家可以当下这首歌曲或者买正版的 CD、支持李健的《贝加尔湖》。今天我们就要去我们刚刚回来的行程哈，应该是大概6天5晚的行程。 嗯， 有从伊尔库斯克到达贝加尔湖，然后在里面感受贝加尔湖无比壮阔的世界第一大淡水湖的漂亮。 哇，真的是太棒了！ 我还特地尝了一下 啊， 真的不咸。不咸 啊？有没有狐仙像鲫鱼啊什么的？ 有有有 啊，有啊， 哦，很多很多， 真的有鱼吗？ 还有钓鱼的朋友哈。 哦，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好朋友，一次来自乐享旅行营总监邢磊，欢迎 欢迎。 大家好，我是邢磊。 对，第二位是 对环境在线国旅的我们的薛瑞，欢迎。嗯， 这个二位呢，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感受到我们直播间的温度了，对不对？ 嗯， 很凉爽，像不像贝加尔湖湖边的温度？ 非常像贝加尔湖。 是吗？贝加尔湖这么冷？ 晚上 啊，那还得带个棉袄呗。 对，今天我们就穿了棉袄过来， 对吧？ 是啊，是啊。 但是就是本来很冷，想起你们两个人就不太冷。 对，我们的。你知道就是在这种寒冷的环境下，我们的热情，节目的热情和这个真情的关怀才会更加陡然提升。 准子豆豆啊，瑞瑞蕾蕾，我非常的开心，今天迎接新朋友哈。 啊， 你好，我是周妥。 哎呀妈，周妥， 这个节目组的这个， 他们俩是不是都认识你了？ 嗯，俺在行程当中，周准不是跟他们介绍过吗？ 啊， 对，我是介绍过周妥哈。 啊， 这个结识新朋友是一件好事， 我 这毕生的一个梦想就是贝加尔湖坐着。 是吗？ 嗯，老人一壶嘛。哎呀， 我觉得你可以先这个实现一下老人与江。 这次呢，就是我先提前带着我们的节目组去感受了一番，有机会咱们去贝加尔湖感受美丽的风光哈。其实说到贝加尔湖呢，很多朋友是向往这个地方。那如何到达？办签证怎么到达这个地方？二位是资深的朋友哈。 是。 瑞瑞和蕾蕾，谁先讲一讲如何到达？签证麻不麻烦这件事情啊？ 嗯，我先来吧。 来，蕾蕾， 签证是非常简单的。 简单。 对，因为这次我们选择的是那个包机产品。 包机。 对，包机产品，它不像一般的自己去啊，怎么样？办俄罗斯签证很麻烦。 嗯。 我们这个只需要提供一张护照首页就 OK 了。 哦。 其他任何东西都不需要。 但是大家注意那护照的那个日期， 对，一定要是有效期半年以上的 哦， 对，就可以了。 啊，非常非常简单，还有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 对对对，非常简单，因为它是团队签证， 嗯， 不是那种个人签证。 是的，是的， 对， 而且 非常方便。 从天津飞，对不对？ 对，从天津飞，从天津飞的时间也会比较好一些。 嗯 嗯， 早上9点飞，然后大概下午1点左右到， 然后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晚上八点多钟到天津了，就 是的， 然后再回北京，坐大巴回北京， 是的， 而且包含往返大巴嘛， 是的，是的， 对， 我发现就出去玩的时候，如果团队这些朋友特别的合拍， 对， 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对不对？就是那种，就慢时间特别珍贵，而且这趟行程中，除了我，还有很多我们的同事啊， 是啊， 很多的同行的朋友都是感同身受。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天天发那些他们珍贵的拍在这个手机里的照片，那种 P 图的感觉 ，PK 你知道吗？尬图。 哎呦我的妈呀！就没眼看啊！ 就你知道吗？批了两天之后，两个摄影师被踢出了群。他们拍的太好了。 哦，是吗？把摄影师踢出群了。 开玩笑，我们嫉妒他们的拍摄技术和相机的手段，对。 得给摄影师架鸡腿啊！ 是， 对，我们是先把他们的摄影技术学到之后，才 踢出群的。 对，哎，等会儿我授课还没教完呢，还有一部分。 哎，不过真的那两天我还真的是认了一个师傅嘛， 是吧？ 然后我们。可爱的楠姐，然后她教我说怎么你来拍这个照片， 对对， 怎么上下回车啊，然后怎么去找对角线啊什么之类的。 哦，是吗？ 还从当中学习了不少。 哇，好讲究。 楠姐用就学了十年的拍照经验，两天倾囊相授啊。 不收学费。 踢出去了吗？ 这是什么？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家？ 开个玩笑哈，其实在全程当中呢，很多朋友都有不同的角色担当。 对。 像磊磊和瑞他们都是专业的朋友，他们就是让这个团队更加的有活力。有这个凝聚力，其实他们二位有自己的感触哈，因为人到了这个大自然空旷的环境当中，一定有很多平常在烦恼的喧嚣的地方说不出来的东西。 嗯， 二位都是感性的人，大家都是哈。瑞瑞，你先说说在贝加尔湖这趟行程中，你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什么？ 就是 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喝光了那几天， 那几天所有的酒啊， 酒在助兴嘛， 对 对 对, 对， 大概我们喝了300多瓶啤酒吧， 嗯， 然后还有十几个伏特加，然后因为头一天呢，我在当地有一个朋友，他叫亮亮， 是， 他 亮亮厉害， 对对对，他在当地做那个木材的生意， 是是， 然后生意做得很好，那天他去接待我们，然后 对， 他自己亲自去开游艇。然后他还后面还拉了一个摩托艇那个样子，然后 对呀， 摩托艇上是不是装的全是酒？ 我们问他说那个酒够不够？ 他 说酒管够。 嗯， 后来呢，波波呢把我朋友的船基本上都搬空了，后来实在是没有酒了，大家只好就下船了，因为天黑的特别 晚， 对对对，九点多然后才黑。后来我们真的是等到夕阳完全落下去。然后候鸟都起来以后，还我们才散去。 就是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就是这样的，在那个游艇上度过安哥拉河。 安哥拉 伊尔库斯克的母亲河算是。 安哥拉河。 安哥拉。 对，其实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贝加尔湖主要是游它的自然风光，还是说去到这个城市的部分也去有游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 二位随便，谁都可以嘛。啊，磊磊， 你先说。我跟你说吧，我觉得主要还是自然风光， 自然风光， 对，因为我上到那个，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上到那个河伯角之后，我从最高处就， 河伯角是哪儿？ 它是奥利洪岛，就是这个伊尔库斯克，不是这个贝加尔湖最大的一个岛，这个岛最北端叫河伯角，你上到那儿其实之后，你放眼望去，你是看不到尽头的。 真的吗？这么大， 真的跟海是一模一样的， 哦， 你根本就看不到尽头。然后我们在那个河伯角的时候见到一种鸟，然后我们当时也把那个鸟拍下来，那个鸟发的声音特别的 电子 混音，电子的一样发出来 ，EDM 鸟 ，EDM 没错， 自带混音效果。 你拍了也录 了，拍 了 然后录下来，特别像那种外星鸟。 是的，是的。其实你会看到这个大自然空旷的这环境当中，就一个字，非常的静。因为我们觉得城市当中汽车的尾音啊，空调的喷鸣声啊，还有行走的声音啊，我们几乎听不到打火机燃烧的声音。 嗯， 我们会在户外的时候，那个打火机瓦斯燃烧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 哇，好安静， 好安静，人少山水漂亮。 可是这么安静，那你们住在哪里呢？有没有人给你们就是相应的去服务啊？它的设施完善吗？ 我来说一下哈，就这方面我是一个体验者哈，就是去贝加尔湖这样的很自然的地方呢，就是住宿是可以没有问题的，热水澡我们都有哈，只是它比如在伊尔库斯克的城区的住宿条件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床也很舒适，就跟大家理解的酒店是一样的。但是到达那个贝加尔湖奥里洪岛之后，那个住宿离那个湖最近的一个酒店名字叫做什么来？那个酒店叫做 城堡 哎呀，是个 城 堡啊， 不是名字叫城堡 啊，名字叫 城堡木屋酒店， 小木屋，对， 那也是非常的安静，根本不用空调的那个屋子，非常的舒适，那个床稍是有点显窄， 但是也很舒服。 那个是给带雨水的， 对，就他们说是给带雨水，大概有一米左右的宽度，一米二、一米左右的宽度。 我基本上已经是条废咸鱼了， 是吧？ 对。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在贝加尔湖这样一个地方，你自己想问题的时间，自己静的时间、反思的时间，多于睡眠的时间。我不舍得睡眠，有的人都是这样， 对。 对， 对，而且那边是日落特别晚，对吧？然后天亮的也早， 对，它的晚上很短，白天很长， 那就更不用睡觉了，那就嗨吧。 就是你一会儿下面带我们说怎么去享受这几晚的难忘的夜晚时光。 是的，我看你们还有篝火的部分。 对，那就是在最透那一晚，在贝加尔湖的篝火晚会那场。 对对对对对。 其实全程会有一些俄罗斯当地的饮食的安排，味道是不错的。那个 真的吗？ 瑞瑞，说说那个包子的事吧，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有形成类似的话， 就是在整个贝加尔湖的话，有一个特殊的民族叫。布利亚特人， 对， 他们是蒙古族的一个后裔。然后呢，他们就当地有一个很特色的叫布利亚特大包子， 真的是好吃。 就是刚刚就是我们就是有点像， 是跟新疆的烤包子有点像， 灌汤包， 不是它是蒸的那种， 像那种灌汤包。然后呢，里边有很多的汁，那就是当地人告诉我说怎么吃那个东西啊，就两个手把这个包子托起来，然后呢先把里边的汁儿然后吸掉，然后再放一些酱油，美味极了。 啊，真的， 我们最多的人的话，大概能吃八个吧， 八个。 那一个包子是不是挺大的？ 还行，正常的那个。 但是里边全部都是那个肉丸， 它是以牛羊肉为主是吗？ 羊肉 ， 纯羊肉 ，对。 那它那个羊肉不膻吗？ 一点都没有， 不膻。 如果不说这个食材的话，吃不出是什么肉。 对对，后来是问的才知道是羊肉。 而且告诉大家，如果您要从伊尔库斯克去奥利红岛这四个半小时的车程，中间是有一个休息，就吃这个包子的时段哈。大家一人是发两个，按人头发的。如果大家想要再吃，可以另花费用去买这个包子，是可以去买到，不够的话 我要去买， 是不是？ 对 吧？ 50卢布一个。 对啊， 50卢布。 提醒大家， 50卢布那还挺便宜的。 对，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包子确实当地非常棒的一个饮食啊。如果您就是想要就是。不吃的话是有点遗憾，多吃一点。 错过以后，如果你到伊尔库斯克的话，那就没有这种东西可以吃了。 没有这个包子，对对对。 哦，这个地方只在那个它的城区有是吗 ？No， 就是 在高速路上、国道上。对对 啊，在国道上，只在国道 休息区的时候， 在从那个伊尔库斯克到那个 奥里红岛的时候， 奥里红岛的路上， 对， 路上。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了解一下热闹行程当中的一点点的部分，下半段才是走心走肾的部分啊。 好， 非常非常精彩的贝加尔湖，马上展现给所有听众的眼前。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 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信任的搭乘我们的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伴随着当地非常有这个雄性荷尔蒙气质的男中音的音色，我们要走进美丽的蓝镜贝加尔湖。 哎， 到底如何的蓝，如何让我们的心情变得纯真和美好？今天有劳二位，一位是来自于乐享旅行运营总监邢磊，欢迎。 欢迎 听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环境在线国旅的当家薛瑞，欢迎。 大家好 ，again。 对。 Again，Pardon，Pardon。 说到有城市的观光，也有这个贝加尔湖这个自然的亲切哈。其实我们一般的行程当中，磊磊和瑞一般都是先在城市浏览一番哈。 对， 其实伊尔库斯克作为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城市来说，它应该是不是最大和那个最应该是最先进和最文明程度高的城市，但是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城市， 对， 很淳朴，只有80万人一个城市，你想想， 真一点吗？ 真一点啊，就非常的漂亮，而且很干净。的感觉，而且行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区，比如说教堂啊、博物馆呐、还有风情街区，这些跟大家集中展示。 这些还真的是应用俱全，都不缺的哈。 都得去啊，溜达着，我们都就是不想离开那种感觉。 真的呀， 对不对？那磊磊说说你的感受呗，这些教堂啊，或者一些行程当中的亮点。 好，就是教堂吧，咱们去了两个，一个是那个喀山圣母大教堂， 是的， 还有一个是那个斯纳明斯克，斯纳明斯克门口还放了一个那个。查克那个雕像嘛，反正他们教堂就是跟咱们的印象教堂我觉得不太一样、他们是东正教的， 是的 啊， 你从外面看的，他教堂永远是撞色很厉害的， 对对对， 撞色很厉害、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喀山圣母， 就第一个、 第一个它是蓝色的顶，然后是应该是棕色还是褐色的箱体 啊哈， 然后两个颜色 红色的外墙，然后是那种顶的话是那种蓝颜色的， 是的， 哇，好漂亮啊， 对，然后撞色的 你感觉是完全不搭理的颜色，但装一块很好看。 嗯， 尤其是照片照出来，哇，我一直在想，如果现在还是那个胶片似的，要谋杀多少个胶卷？ 是的，是的， 真的照不够。 蓝天白云， 对， 空气通透度很好。 它在顶的时候还有一个那个金色的那种十字架。 是的， 啊，很 是的，东正教堂还是不一样的，它那个教堂里面基本上都会有一个镶金边的屏风。 是的，很多 对 窗户也很漂亮。而道道是去过莫斯科圣彼得堡的， 对，因为他们都是东正教嘛， 对， 那一个个大教堂，哎呀，太爽了， 是， 真想咔着下来一点。对， 记得有的时候呢会不让拍照教堂里哈， 对， 就是说写的哈，有的是可以拍，但是一定要拒绝闪光灯的这个开， 是， 对，一定要拒绝啊。 如果喀山圣母大教堂里边是可以拍的， 对对， 里边呢大概是我的印象里边就是里边是有很多那种画像， 嗯哼， 以圣经故事为主。然后他挂了很多画像，然后很多信徒在里边去膜拜， 很虔诚， 对，很虔诚。我看到他们去会去，奉鲜花，然后会去亲吻那个前面的照片， 是的，是的，是的， 也会祷告， 嗯，非常的安静，而且人不是那么多啊，你可以非常系统的有时间去浏览一个东正教堂大概的内部和外部的结构和样貌， 啊、 对，它是从里边从墙面到房顶全都是会画的很精致， 色彩斑斓， 很精美，对对对， 太棒了， 而且我觉得非常适合中国的那个。中年女性去那个叫 叔叔阿姨， 对，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阿姨都会自备纱巾。 啊， 那里面女人进去是必须要带系纱巾的。 对对对， 啊，我们很多年轻女性就没有带。 对，因为年轻的女性她就没有这个习惯了。 教堂门口就会有，对不对？ 就会有。 她是必须要佩戴纱巾吗？ 是的， 对对对，必须要佩戴。 哦，那这个要求还挺严格的。 对，她你没有的话，她会给你配。 哦， 是的， 所以我说， 我们同城的那个一位美女谢伟啊，然后就拍了一张这个头纱巾，然后把这微信头像都给换掉了， 是吗？ 就很漂亮的，好看。 但我一直以为她那是照的一个阿姨， 那个， 她可在听咱们的直播呢。 爱马仕的纱巾了解一 下，尾纹很棒的啊！全程有不同的女性在这个当中起到了非常我们觉得厉害的角色， 就是她们的年龄段是跨度很大吗？还是 都是80后90后的朋友？ 哦，是吗？80后90后 摄影师80后90后，这类似这种啊。而且你一般你不是说咱们出去玩，男性女性有一个团队，基本是女性爱美嘛，爱拍照。这趟巧了吗？不是反过来了，女性。主力的拍摄师， 他们 拿相机的， 哦， 拍我们男性和大自然结合这种感觉， 主要是大自然吧，主要是大自然和建筑吧。 不是，这稍带着，稍带着， 对， 对。 哎呀，这你看又有一个人入画了，你给我请。 其实我们觉得团友很重要哈，每个人担当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正是有了他们精确的这个拍摄，以准确的角度，才让这个贝加尔湖这一趟行程。充满了无限的回忆。 我一直觉得女性的摄影师，他们的摄影视角是非常细腻和柔美的。 对， 他会把一个这个地方，把一个景色、一个景致，从不同的角度展现它的美。 除了拍照片，还在录抖音，一张照片摆10分钟，还不行，再来一遍啊！ 还在抖音啊！ 相当相当的快活，还有就是那个博物馆，其实也可以值得一去，对不对，瑞瑞？那个贝加尔湖的博物馆啊，就是那个应该是自然生物啊，它的演变啊，那博物馆， 那是贝加尔湖博物馆。 对对对，那个是可以感受的哈。而且 那个就是讲了一些他当地的生活， 对， 就当地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还讲了一些在当地的生物是什么样子。 是的，是的。 然后其实也有些东西是灭绝掉了，做了就是以前留下来一些标本，是不是告诉人们去。保护环境， 没错没错。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在那个奥利红岛上面路都是土路，他没有去开发，没有说把这条路弄成柏油路什么之类，就是为了保护环境。 是的，是的，对。我们在去那个大自然之前最后一站，我们要去一个应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群体的一个集体展示， 木屋博物馆吧， 木屋博物馆， 木屋博物馆， 木屋博物馆。 在说木屋博物馆之前呢，我们要听一听在当地，我也是喜欢。自己溜达拍那个当地的音，听到了音乐，你听到一个当地的伊莲娜，一个大概50岁左右的当地的歌唱家，弹着琴当地演唱的歌曲，我录下来，大家可以听听看当时现场的部分，非常的安静。而这位女士呢，她那个照片我们都拍摄了哈， 对对对， 她是后又漂亮又有内涵的一位女士哈，来听听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啊，准备好了道哈， 好，准备好了， 走起。 Не взять в ладони нам отчий край, не покласть его, как перо в котомку. Человек пошел отыскать свой рай, и пусть не рай, хотя в горы кучи кровь. Всем достанется на земле отцветь, растерять себя на лихом просторе. Да не всем понять, что любовь есть та жемчужина на дне моря. Белая лилия в темной воде, солнце, летящее в лунном небе. Где же ты, странник, где же? 其实当我录完这个音的时候呢，我就因为他是在有他自己录制的 CD，应该是500卢布一张，大概折合人民币50块一张，我买了一张。那个封面就是他年轻时候的照片， 哇， 好动人的一个女子，而且眼神澄澈，那个无法形容的眼睛哈。这首歌呢，我还问到我们的瑞瑞，因为瑞有很多要学俄语的朋友哈，因为那个 CD 的第二首歌我不知道什么名字，瑞瑞这歌的名字你还记得吗？ 是叫流浪者之歌， 有点那种感觉哈。 流浪者之歌， 对，唱得很贴切哈。 对， 这个博物馆呢也是非常的漂亮，有各种他们的建筑的群体，还有各种的这种文物啊，以及那种生活方式的展示。 它应该是类似于一个村子吧。就是各种功能都挺齐全的， 对， 有教堂，有邮局，有学校，然后有餐厅，有那个住宿，有那人间，什么都有。 是， 主要就是他们的房子，所有的房子都是用原木，就是很圆的木头， 对， 去劈一个平面，然后互相拼起来，然后中间贴上那种草啊，还有那种泥啊， 很漂亮。 对对对，然后很简单，很漂亮。 每一个屋子都是非常适合拍照的一个背景墙，很漂亮。 是的，是的，那小木屋还是挺有感觉的。 随便拍，最后就是一排那个跟那个栅栏一样的，我们都拍了半天嘛， 是 来回蹦， 哎呀， 蹦了10分钟 呢。 我回去就因为都是现在都是智能手机拍摄比较方便，也有很多我们专业的摄像机拿着那个什么单反啊、微单什么的。我回去看了，我这趟拍了30G 的照片。就光这个 30G， 一张大概8兆到10兆，你像30G，1000兆是1G，好多照片，还有录的视频， 哎呦， 就情不自禁，你会觉得错过哪些都会觉得。 这地方真的是太美了， 很漂亮。对，而且我们的瑞还拍了一张类似应该是露天剧院那个座位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不 是就 是 在那个塔里寺民族那个建筑博物馆？ 对对对。 然后其实走到头就是安加拉河， 安加拉。 然后那儿是有可以表演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剧院式的，就是他摆了很多木头摆在那个 像座位一样。 然后呢，我就骑在那个原木上面，然后我就 差点遮过去，激动的，真的是拍摄呀， 没有，就是，阳光也很好，然后水也特别 天气好， 清澈，然后就是在这次旅行当中，其实我就学会了跟自己相处， 对话， 跟自己相处， 真的吗？ 真的是， 哇，就是哇， 哎呀，你够了， 吃颜色不，走了，哎哎， 够了， 真的是经常会看到我们的瑞瑞一个人背影面对着大自然。他在放空，不管是在贝加尔湖，还是在安格拉河，还是那个自然博物馆，在大山的那个悬崖旁边，他都是一个人的身影。 他一直在想我手， 对， 他一直在想我手机放哪儿了。 城市观光到此结束，非常的漂亮，但是更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贝加尔湖奥利洪岛的 Safari， 这个 Safari 到的。哎呦，我觉得说第一次坐俄罗斯朋友开的那个当地的四驱车的时候，那个震颤的感觉。 我的天哪，快来说一下这个 Safari 到底是有多么的刺激。 磊磊是第一次坐，对不对？ 我第一次。 你能接受吗？你的身体你觉得？ 因为咱们是两辆车嘛。 对啊。 两辆车，然后我那辆还好吧，有点类似于 Iveco， 但是很少的凤毛麟角在岛上。岛上基本上是那种类似于，对，一种很老的一种大众的面包车，或者 像咱们以前那种212什么的， 对， 那样的车的， 是的，简直一般， 很硬， 对， 非常硬， 对， 但是他们开的非常狂野， 风驰电掣， 对，就是， 这才是符合大自然的和 战斗民族的感受， 对，我们感觉面包车应该开的很慢，很软那种感觉，但是，然后后边一阵烟。 对呀、啊，而且我因为那个码头应该叫做，我想想，叫做萨修尔塔码头， 萨修尔塔， 对， 对 吧？ 对。 然后那个码头上岛之后呢，上车之后，你才体会到贝加尔湖有多大。就是从那个码头到我们的酒店还有很长的一段观光的颠簸的非常漂亮的 一小时吧。 天哪，小面包开出了这个火箭的速度， 真的是那个湖水蓝的让你觉得不真实。 哎，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 你胃没到的，你憋半天了，憋痛苦， 我憋半天了。你们这一程有没有人下湖啊？他让下吗？ 波波， 波波真吓糊了。 哦，真的吗？ 因为那个水的温度大概十几度吧， 十几公里， 在旁边沾了一下，沾湿那种感觉。 在吓糊的边缘试探， 在湖边走，哪有不湿鞋？ 我们看到那俄罗斯人 啊， 游泳啊， 真的从脸到脚全是红的，冻的。 我的天！ 他们是在湖里面冬泳吗？ 冬泳， 我上次的时候然后就游了一次，但是在酒店的那个游泳池里边，那水温它有一个温度计显示的15度。那个下去以后就是皮肤在灼烧一 样，体感呢、啊、你想想， 然后起来以后发现风都在吹，你感觉特别热， 是 这样的。 是吗？ 小宇宙爆发了。 对对对，当地的人就是喜欢大自然嘛，我们会觉得很冷，他们觉得还挺合适，挺习惯的一个方式 啊。 这个有一个 safari 呢，会经过很多当地非常漂亮的地方，像三色水、三兄弟山、河伯角、男孩山、女孩山、哈兰茨这些地方，用一个词形容，震撼人心。 对，哎，那他那个山有什么不一样吗？是你到那个山谷里面是四周环绕的山，还是说一面山一面湖？ 都有 感觉。 是不是都有刚刚说的？ 哦、 对，你有的时候坐在那边的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嗯， 有的时候你坐在那边前面就是一片蓝湖蓝镜嘛， 跟天连在一起的， 没有一艘船，静静的就在你的身边。然后我们就跟同行的朋友说，把那湖大概想填了，开玩笑吧，填湖。 我要从这儿跳下去。 把方特引进来，那不可能的。开玩笑，就是人在大自然面前催生很多的情绪和情感，特别是到了最后一晚，在贝加尔湖的湖畔，我们烧烤篝火晚会的那一晚上， 篝火晚会 是这一年最值得怀念的一晚。我觉得真的是对我而言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工作太忙太辛苦，没有这个时间面对大自然。 听说当天买了1000多块钱的串儿是吗？ 说那个串儿厉害的， 是当地。有一个特别大的超市， 就 他们在当地是有最大 的 超市，旁边有一个中国 东北小伙， 对，东北小伙，然后他娶了一个俄罗斯的老婆，然后那两个人就在那个地方卖串儿，然后提出中文，比如说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 买到，哎呀，东北的串儿烤吃了的， 那我们可以买到老干妈啊，还有什么 方便面，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酱，刚好有串儿，然后我们就买了1000多块钱的串儿， 是 买回去以后，然后再自己在湖边自己烤， 啊那个、 有调料吗？他给配了吗？ 哎，配了一些， 他都配送的， 特别棒， 而且酒店是可以给你配那个烤箱，就是咱们那种炭， 还有木炭， 还有炭。 对， 哇， 包括那个柴火吧，柴火 是的， 就是篝火的柴木都可以准备。 说到这儿，又要感谢楠姐，然后感谢涛子， 对，涛涛 他们辛辛苦苦给我们烤串， 是他们在湖边烤串，给他们累的呀。 哎呦，我觉得楠姐真的是一个好姑娘，虽然这个她没有来到直播间，但是我觉得她，你说又给你们照相，然后又给你们烤串， 楠姐全程。 楠姐吃了吗？ 吃的，楠姐全程的情绪都非常的保持一个高位上。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只是表达的这个感受和方法不一样哈。当夜幕降临，大概10点钟左右的时候，大概就开始篝火了嘛，点着篝火，我们大家 那你们也不能光吃啊，得 唱歌 唠嗑啊， 唱歌 啊， 释怀各种，真的那个心情是无法用语言去形容的。每一个人都心怀很多的心事。 有一个小亮点，就是可能必须要记住的一点，就是必须带一个蓝牙音箱。 对。 这很重要的一点， 是啊， 这 对，还是得带个音箱， 而且功率要大一点，稍微大一点的。 对，这是我们的瑞瑞全程 Beats 的音箱，非常好听。 啊，瑞瑞带了音箱是不是？ 对啊，我想到就是因为这是我第二次去，所以我知道如果 第一次没带，带了吗？ 对，第一次没有。 你看 这个音箱是有多么的重要， 多么的重要， 专门为我们这个团队去准备了这个音箱 曲子，是不是？ 对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人的唱片里头，所有的情绪的音乐，大家喜欢的东西都非常的一致。 哎，其实要是把每一个人，就是说你们在自己的这个播放器里面挑一首歌， 对， 然后挨个播放一下，就是你就可以发现这每个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波波完胜， 海淀粉，最炫民族风，是不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 因为在旅行当中，其实我们也是在相互去认识。相互认识的话，其实通过歌曲，然后我们再听，就是别人喜欢听什么样子的，然后我的歌单里边是什么样的歌，就会慢慢了解这样的 对称吧。 因为。那两天准子他也放了一些歌，然后我就说这是一个。 你是不是把你的十点答录机搬过去了？ 并没有 啊， 我就说这是一个非常深情、非常 柔情的一个男子。 但是他说对不？说实话就是。 你看，还是把时间拿路机关。 我觉得，但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难免感性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每一个人的感性，我觉得恰到好处，是真的让我感到欣喜的一件事情。 是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放《一人饮酒醉》的， 是不是？ 就我一定是让大家都嗨起来的那一种。 对对 对， 其实也有嗨歌了， 有， 但是有情绪是不一样的嘛。 是的，是的。 最后呢，我们时间还有二分钟，我们要听听。其实我们在这个 Safari 的时候，在面对大山大河的时候，在湖边的时候，就忽然放了一首《女儿情》，而每个人忽然就停留大概那么十秒钟，听其中每个吟唱的部分哈。其实我们伴着这样的 BGM 哈，今天的时间过得好短。其实我觉得好多熟人朋友在一起分享一个行程的时候，那就是欢乐的行程，只是想再回去一趟。其实我们在微信群里每天会聊天，分享彼此的生活，大家都是一致的朋友。而且当我在晚上去比如放歌呀感受的时候，就会说我们再抽一次，再同样的群体再去一次吧，大家共鸣一下就一拍即合。希望这个行程再次促成，也先真心推荐蓝镜贝加尔湖，一定要去看看。蓝梦， 蓝梦， 梦境当中， 对，梦境， 蓝色的梦哈。 哎呀， 西伯利亚上空的一滴泪， 真的，蓝眼睛哈。 对， 谢谢瑞瑞，谢谢蕾蕾，谢 谢 所有同行的我们的这个豆蔻、楠楠、伟伟、孙涛，还有啊我们的瑶瑶、东哥。 虎哥， 谢谢你们 一直在爆料的虎哥。 对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珍存的记忆。 是的， 对，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谢谢万小丽的这首《女儿情》。 哎， 我们要出去走走，在有生之年。 好。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大山雀，是中小型的鸟类，体长13到15厘米左右。我们整个头都是黑色的，头两侧各有一大片白斑，上体蓝灰色，背沾绿色，下体是白色的，胸腹部有一条宽阔的中央纵纹，和喉黑色相连。 大山雀性情较活泼而大胆，不怎么怕人，行动敏捷，经常在树枝间穿梭跳跃，或者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边飞边叫，略呈波浪状飞行。平时飞行缓慢，飞行距离短，但在受精后飞行也很快。除繁殖期间成对活动外，秋冬季节多成3到5只或10余只的小群，有时亦见单独活动的。除频繁的在枝间跳跃觅食外，我们也能悬垂在枝叶下面觅食。